皱昧地仍然未冷的血，昼日绝仍然未降的雪，就算多怪诞却完美，多弯曲却想找你，给世上摇摇欲坠的我，给一切明明是对的错，就算多半秒更完美，得几多血红也伤给你。从来欲望就是气，能激进就是美，就在某个回旋地忘记了爱会死，忘记了你会死，看那位诗人是你。找每段仍然在画的线，找一块仍然在退的念，没有的世界更完美，找不到更想找你。在某个回旋地忘记了爱会死，忘记了你会死，看那位诗人是你。因渴望成为独角的手，因相信成为万国的丑，为了一刹那最完美，得几多血红也伤因你。得几多血红也伤